资治通鉴卷第181随记五，杨皇帝上之下。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，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，引沁水南达于河，北通涿郡，丁南不公，使役妇女。人参以太府卿袁寿为内史令。裴矩闻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其母，请遣使招怀之。二月己卯，帝遣司朝谒者崔君素即诏书未遇之。处罗见君素甚惧，受诏不肯起。君素谓之曰：“突厥本一国，中分为二，每岁交兵，几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，明知其是敌耳。然启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，卑躬折节，入臣天子者，其故何也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治，欲借兵于大国，共灭可汗耳。群臣咸欲从启民之请，天子既许之，师出有日矣。故可汗母相夫人举西国之灭，旦夕守阙，哭泣哀其，匍匐谢罪，请发使召可汗领入内属。天子怜之，古父遣使至此，今可汗乃巨慢如此，则相夫人为狂天子，必服侍都市，转守鲁庭，伐大隋之兵，资东国之众，左提右妾以击可汗，亡无日矣。奈何爱两败之礼，绝慈母之命，昔一语称臣，使社稷为虚乎？处罗居然而起，流涕再拜，跪受诏书。因遣使者随君素共汗血马。三月壬戌，乌王多利斯比孤入贡，谓帝书曰：“日出处天子，至书日末处天子无恙。”帝览之，不悦，谓鸿胪卿曰：“蛮夷书无礼者，勿复以闻。”乙丑，车驾幸五元，引出塞寻长城，行宫设六合板城，再以枪车，每顿射则外其垣以为外围，内部铁铃，刺施弩床，皆插钢锥外向，上施旋机弩，以绳连机，人来触绳，则弩机旋转，向所处而发。其外又以增周围，施灵柱垂盘以之所景。地目能通绝域者，屯田主事常俊等请使赤土。帝大悦，丙寅，命郡积物五千段以赐其王。赤土者，南海中远国也。帝无日不至宫室，两京及江都院右庭殿虽多，久而易厌。每游幸左右故主无可议者，不知所事，乃备择天下山川之图，公自历览，以求圣地可至宫苑者。夏四月，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，迎汾阳宫。初， 元德太子薨。河南尹齐王翦次当为嗣。元德立兵二万余人，悉立于翦。帝谓之妙选僚属，以光禄少卿刘简之为齐王长史，且戒之曰：齐王德业修备，富贵自中清门，若有不善，罪亦相及。简之，庆之从子也。简宠遇日隆，百官趋业，田业道路。简以事骄恣，逆尽小人，所为多不法。前左右乔令泽、库敌仲乙、陈志伟求声色，令泽等因此放纵，访人家有美女，者矫简命呼之，再入简地，淫而遣之。仲乙、志伟亦陇西，抓至诸胡，择其名马，得数匹以进简。简令还主，仲乙等诈言王赐，取归其家，简不知也。乐平公主常奏帝，言柳氏女美，帝未有所答。久之，主复以柳氏进简，简纳之。其后，帝问主，柳氏女安在？主曰：在齐王所。帝不悦。简从帝姓汾阳公，大猎，召简以千骑入围，简大获麋鹿以献，而帝未有得也，乃怒从官。皆言为简左右所恶，受不得钱。帝于是发怒，求简罪师。时至，县令无故不得出境，有一阙令黄甫许得幸于简，为进携之至汾阳宫。御史韦德玉悉旨合奏简，帝令甲士千余人大所简地，因穷至其事。简非韦氏早卒，简与妃子袁氏复通，产一女。简召相公领便是后庭，相公指妃子曰：此产子者当为皇后。简以元德太子有三子，恐不得立，因携左道为压胜，致事皆发。帝大怒，斩令泽等数人，赐妃子死。简府僚皆斥之边远。刘简之左不能匡正，除名。使赵王稿上右，帝谓侍臣曰：朕唯有简一子，不然者当四诸世朝以明国宪。简自是恩宠日衰，虽为经营，不复官御时政。帝横令虎贲郎将一人兼其府事，简有微师，虎贲则奏之。帝亦常虑简生变，所及左右皆以老弱备援而已。太史令宇智，季才之子也，其子为齐王属。帝谓智曰：汝不能一心事我，乃使儿是齐王，何相备如此？对曰：臣是陛下，子是齐王，实是一心，不敢有二。帝尤怒，初为河水令。 乙卯，诏以突厥启民可汗尊奉朝化，私改荣俗，宜于万寿树制成造屋，其帷帐床褥以上勿从幽后。秋七月辛巳，发丁南20余万筑长城，自鱼谷而东。裴举睡铁勒，使击突遇浑，大破之。突遇浑可汗伏允东走，入西平境内，遣使请降求救。帝遣安德王雄出交河，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。述至临羌城，突遇浑魏数兵胜，不敢降，率众西遁。数引兵追之，拔馒头、赤水二城，斩3000余级，获其王公以下200人，掳男女4000口而还。伏允南奔雪山，其故地皆空。东西4000里，南北2000里，皆为隋有。至州县镇戍，天下轻醉，喜居之。八月辛酉，赏钦祠横月，赦天下。河北道郡守毕吉、裴举所至西域10余国，皆来助祭。九月辛未，整天下英师西及东京，智者10000余人。冬十月乙卯，颁新事。长郡等至赤土境，赤土王力富多塞遣使以30帛迎之。进金所以览郡船，凡泛海100余日，入境月余，乃至其都。齐王居处器用，穷极真力，待使者礼义后，遣其子挪爷家随郡入贡。帝以右翼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，与突厥启民可汗联兵击伊吾，师出玉门，启民不至。世雄孤军渡泣，伊吾初为随军不能至，皆不设备。闻世雄军已渡泣，大惧，请降。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。刘银清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1000余人束之而还。五年春正月丙子，改东京为东都。突厥启民可汗来朝，礼赐义后，癸未，诏天下均田。戊子，上自东都西还。己丑，至民间铁叉、搭钩、纂刃之类，皆禁之。二月戊申，车驾至西京。三月己巳，西巡河右，乙亥，幸扶风旧宅。下四月癸亥，出临津关，渡黄河，至西平，陈兵讲武，将击突遇浑。五月乙亥，赏大猎于拔岩山，长围亘20里。庚辰，入长宁谷，渡兴陵，丙戌，至隔门川，以桥未成，斩都水使者黄艮及都邑者9人。数日，桥成，乃行。突遇浑可汗伏允率众保赴元川，帝分命内史袁寿南屯金山， 兵部尚书段文镇北屯雪山，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，将军张寿西屯泥岭，四面围之。浮云以数十骑遁出，遣其明王诈称浮云，保车我真山。人臣找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王补之，定和轻骑重少，不披甲，挺身登山。突遇魂伏兵射杀之，其亚将刘武健及突遇魂破之。甲午，突遇魂先投亡穷促，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。六月丁酉，前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讨浮云，兵败，为浮云所杀。魏卫青刘权出伊吾道，击突遇魂，至青海，虏获千余口，乘胜追奔，至浮四城。辛丑，帝位给侍郎蔡征曰：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，而江东诸地多赋脂粉作深宫，不与百姓相见，此何理也？对曰：此其所以不能常事。丙午，至张掖，帝之江西巡也，命裴矩说高昌王屈伯雅及伊吾突屯社等，但以厚利诏使入朝。壬子，帝至焉支山，伯雅、突屯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业于道左，皆令配金玉，披锦髻，焚香奏乐，歌舞喧噪。帝复令武威张掖侍女盛世纵观，衣服车马不先者，郡县都客之。既盛田业，周亘数十里，以示中国之盛。突屯社现西域数千里之地，赏大悦。癸丑，至西海河源鄯善居末等郡，折天下罪人为庶族以守之。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，大开屯田，汉御突遇魂，以通西域之路。是时，天下凡有郡190，县1255，户890万右畿，东西9300里，南北14815里，隋氏之盛及于此矣。帝谓裴矩有隋怀之略，晋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，皆转输塞外，每岁聚邑万计，京途险远，急欲寇抄，人畜死亡不达者，郡县皆征破其家，由是百姓失业，西方先困矣。初，突遇魂浮云使其子顺来朝，帝刘顺不遣，浮云败走，无以自资，率数千骑客于党项。帝立顺为可汗，送至玉门，令统其余众，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，至西平，其部下杀洛周，顺不果入而还。丙辰，上御官封殿，大备文物，引高昌王屈伯雅及伊吾突屯社升殿宴饮，其余蛮夷使者陪接廷者二十余国， 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，赐赖有疵。戊午，赦天下。突遇浑有青骸，俗传至聘马于其上，得龙种。秋七月，置马牧于青海，纵聘马2000匹于川谷，以求龙种，无效而止。车驾东环，经大斗拔谷，山路隘险，鱼贯而出，风雪晦明，文武积馁沾湿，夜久不待前营，士卒冻死者太半，马驴18-9，后宫非主或狼狈相失，与军士杂宿山间。9月已未，车驾入西京。冬11月丙子，复幸东都。民部侍郎裴运以民间板籍脱漏户口及诈住老小尚多，奏令冒月，若一人不识，则官司解职。又许民纠得一丁者，令被纠之家代书复议。是岁，诸郡记账进丁23,000，新户口64,500，抵临朝览状，为百官曰：前代无贤才，至此枉冒，今户口皆实，全由裴运。由是渐渐亲伟，未及着授御史大夫，与裴举于世基参掌机密。运善后嗣人主威仪，所欲罪者则屈法断成其罪，所欲幼者则复从清典，因而释之。事后大小之欲皆以复运，刑部大礼莫敢与争，必秉承禁止，然后决断。运有机变，言若玄和，或重或轻，皆由其口，剖析明敏，时人不能致诘。突厥启民可汗族，赏为之废朝3日，立其子多吉，是为始毕可汗，表请上公主，诏从其俗。初，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，久当书要。高祖末，初为襄州总管，帝即位，自潘州刺史召之，欲用为秘书监。道衡既至，赏高祖文皇帝颂，帝览之不悦，故谓苏威曰：道衡至美先朝，此愚藻之意也。拜司隶大夫，将治之罪。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，卑辞下气，道衡不能用。会议新令，久不决。道衡谓朝士曰：像是高窘不死，令决当久刑。有人奏之，帝怒曰：汝亦高窘也？复执法者推之。裴运奏道衡复才事旧，有无君之心，推恶于国，妄造祸端，论其罪名，似如隐昧，原其情意，身为悖逆。帝曰：然，我少时与之行义，卿我同志，与高窘、贺若弼等外善威权，及我即位，怀不自安， 赖天下无事，未得反耳。公论其逆，妙体本心。道恒自以所作非大过，促献思早断，既奏日，帝必赦之。敕家人俱撰，以备宾客来后者。即奏，帝令自尽。道恒书不易，未能隐绝。献思重奏，易而杀之。妻子喜居末，天下冤之。帝大悦君时，称弃甲之美。宇文述因进言，此皆云定兴之功。帝即擢定兴为太府丞。六年春正月癸亥朔，未明三刻，有道数十人，素冠练衣，焚香持花，自称弥勒佛，入自建国门。监门者皆起手，继而夺卫士帐，将为乱。齐王翦欲而斩之，于是都下大锁，连坐者千余家。帝以诸藩酋长毕及洛阳，丁丑于端门街圣臣百戏，戏场周围5000步，执丝竹者18000人，声闻数十里，自昏至旦，灯火光烛天地，中月而罢，所费巨万，自是遂以为常。诸藩请入丰都市交易，帝许之，先命整饬殿寺，言语如一，圣设帷帐，真货充饥，人物华盛，卖菜者亦借以龙须席，胡客或过90殿，悉令邀筵就坐，醉饱而散，不取其职。待之曰：中国丰饶，90力不取职。胡客皆惊叹，其侠者颇觉之，见以曾伯阐述曰：中国亦有贫者，衣不盖行，何如以此物与之？阐述何为？世人惭不能答。帝称裴矩之能，谓群臣曰：裴矩大识朕意，凡所陈奏，皆朕之成算。未发之请，矩辄以闻，自非奉国尽心，孰能若是？是时，举与右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内史侍郎于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蕴、光禄大夫郭衍，皆以产于有宠。述善于供奉，容止偏僻，侍卫者贤取则焉。郭衍常劝帝5日一事朝，曰：无孝高祖，空自勤苦。帝亦以为忠，曰：唯有郭衍心与朕同。帝临朝凝重，发言降诏，辞意可观，而内存声色。其在两都及巡游，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，谓之四道场。梁公萧据从之，弟子牵牛左右宇文晓、庆之孙也，皆有宠于帝。帝每日于院中临亭间圣臣酒馔，敕燕王坛与巨小及高祖嫔御为一席， 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，帝与朱宠姬为一席，略相连接。罢朝即从之宴饮，更相劝诱，酒酣嚼乱，靡所不至，以事为常。杨氏妇女之美者，往往禁欲，小出入宫业，不限门禁，至于妃嫔公主，皆有丑生，帝亦不知罪也。帝复遣朱宽招抚琉球，琉球不从。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棱，朝请大夫同安张振州发东洋兵万余人，自义安泛海击之，行越余至齐国，以振州为先锋。琉球王可腊都遣兵逆战，屡破之，遂至齐都。可腊都自将出战，又败，退入栅。郎等乘胜攻拔之，斩可乐都，虏其民万余口而还。二月己巳，郎等献琉球符，颁赐百官，晋郎为右光禄大夫，镇州金子光禄大夫。乙卯，赵以晋氏卯土旺甲，名实相乖，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，仍令子孙承袭。于是就赐五等爵，非有功者皆除之。庚申，以所征周齐良臣散乐西配太常，皆至博士弟子，以相传授，乐工至三万余人。三月癸亥，帝幸江都宫。初，帝欲大营汾阳宫，领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。衡常见进谏曰：“彼年劳役繁多，百姓疲弊，福愿留神，稍加益损。”帝亦甚不平。后穆衡谓侍臣曰：“张衡自谓由其计划，令我有天下也。”乃录齐王简携皇甫许从驾，及前姓卓俊祠衡月时父老谒见者，衣冠多不整，遣衡以献司不能举证，出为榆林太守。久之，衡都邑住楼烦城，因地寻姓，得谒地。帝恶衡不损寿，以为不念旧，谓衡曰：“功甚肥泽，宜且还郡。”复遣之榆林。未己，敕衡都邑江都宫。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，衡谓玄感曰：“薛道衡真为枉死。”玄感奏之。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贫简顿据，帝于是发怒，所议江都事，将斩之，久乃得势，除名为民，放还田里，以王世充领江都宫建。世充本西域胡人，姓知氏，复收，又从其母嫁王氏，因冒其姓。世充性绝诈，有口辩，颇涉书传，好兵法，习律令。帝朔姓江都，世充能伺候颜色，为阿谀， 雕饰池台，奏献珍物，游事游宠。夏六月甲寅，指江都太守制同经营。冬十二月己未，文安县侯牛弘卒，弘宽厚恭俭，学术精博，随侍旧臣，始终信任，悔吝不及者，唯弘一人而已。帝毕，好酒而叙，常因醉射杀弘驾车牛。弘来还宅，其妻迎谓之曰：“叔射杀牛。”弘无所怪问，直答云：“作府。”坐定，其妻又曰：“疏忽射杀牛，大事易事。”弘曰：“已知之矣。”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。赤川江南河，自京口至余杭800余里，广10余丈，时可通龙舟，并置义工草盾，欲东巡会稽。上以百官从驾皆服库席，于军旅间不便。是岁，使诏从驾涉援者，文武官皆戎衣，五品以上通着紫袍，六品以下兼用飞绿，虚实以青，庶人以白，徒伤以皂，士卒以黄。帝之姓启民帐也，高丽使者在启民所，启民不敢饮，与之献帝。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：“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，汉晋皆为郡县，今乃不臣，别为异域，先帝欲征之久矣。但杨亮不孝，师出无功，当陛下之时，安可不取？使冠带之境，遂为蛮漠之乡乎？今其使者亲见启民，举国从化，可因其恐惧，挟使入朝。”帝从之。敕牛弘宣旨曰：“朕以启民诚心奉国，故亲至其帐。明年当往涿郡，而还日遇高丽王，勿自疑惧，存欲之礼，当如启民。苟或不朝，将率启民往寻彼土。”高丽王原惧，藩礼颇缺，帝将讨之，可天下富人买五马，匹至10万钱，检阅器仗，勿令惊心，或有滥恶，则使者立斩。”七年春正月壬寅，真定乡侯郭衍卒。二月己未，上升钓台，临扬子津，大宴百僚，已亥，帝自江都行幸涿郡，遇龙舟，渡河入永济渠，仍是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，于船前选捕，其受选者3000余人，或徒步随船3000余里，不得处分，动馁疲顿，因而致死者11、12。壬午，下诏讨高丽，敕幽州总管袁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300艘，官吏都邑昼夜立水中，略不敢息，自腰以下皆生蛆， 死者十三四。下四月庚午，车驾至涿郡之林朔宫，文武从官九品以上，并令几宅安置。先是召总征天下兵，无问远近，聚会于涿。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，弩手三万人，岭南排窜手三万人。于是四远奔赴如流。五月，斥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，攻在衣甲漫目，领兵士自挽之，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。秋七月，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，竹炉相次千余里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，往还载道长数十万人，田业于道，昼夜不绝，死者相枕，臭秽盈露，天下骚动。山东、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。冬十月乙卯，砥柱崩，堰河逆流数十里。初，帝西巡，遣侍御史韦杰召西突厥处罗可汗，令与车驾会大斗拔谷，国人不从。处罗谢使者，此以他故。帝大怒，无如之何，会其酋长社贵遣使来求婚。裴矩因奏曰：处罗不朝是强大耳，臣请以计弱之，分裂其国，即易治也。社贵者，都六之子，达头之孙，是为可汗，君临西面。今闻其失职，附属处罗，故遣使来以结缘耳。愿厚礼其使，拜为大可汗，则突厥事分，两从我矣。帝曰：公言是也。因遣举朝夕至管，微讽喻之。帝于仁丰殿召其使者，言处罗不顺之状，称社贵向善，吾将立为大可汗，令发兵诛处罗，然后为婚。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社贵，因谓之曰：此事一素，使即如箭也。使者反，路径处罗，处罗爱箭，将留之，使者绝而得免。社贵闻而大喜，兴兵袭处罗，处罗大败，弃妻子，将数千骑东走，原道被劫，寓于高昌。东保石罗曼山，高昌王屈伯雅上状，帝遣裴矩与相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，小玉处罗使入朝。十二月己未，处罗来朝于林朔宫，帝大悦，皆以书礼。帝与处罗宴，处罗起手谢入见之晚，帝以温言慰劳之，备设天下真善，圣臣女乐，罗绮丝竹，炫耀耳目。然处罗终有样样之色。帝自去岁谋讨高丽，召山东治府，令养马以供军役， 又发民夫运米，积于卢河、怀远二镇。车牛亡者皆不返，士卒死亡过半。耕稼失时，田畴多荒，加之饥馑，谷价永贵。东北边尤甚，米斗值数百钱，所运米或粗恶，令民敌而尝之。又发路车夫60余万，二人共推米三担，道途险远，不足充侯粮，至镇无可输，皆俱罪亡命。众以官吏贪残，因缘侵余，百姓困穷，财力俱竭，安居则不生动馁，死期焦急，飘掠则犹得延生。于是使相聚为群道。邹平民王勃拥众据长白山，飘掠其己之交，自称知事郎，言事可知矣。又作《吴相辽东浪死歌》以相感劝，彼争议者多往归之。平原东有豆子岗，覆海带河，地形深阻，自高齐以来，群盗多匿其中，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，累世仕宦，资产富厚。霸道喜游侠，时刻常数百人，及群盗起，远近多往依之，有众10余万，号阿救贼。张南人窦建德，少尚气侠，胆力过人，为乡党所归附，会牧人征高黎，建德以勇敢选为200人长。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。安祖辞以家为水所漂，妻子馁死，县令怒斥之，安祖赐杀令，往抵建德，建德逆之，官司逐捕，踪迹至建德家。建德谓安祖曰：文皇帝时天下阴盛，发100万之众以伐高黎，尚为所败，今水老为灾，百姓困穷，加之往岁西征，行者不归，疮痍未复，主上不恤，乃更发兵侵击高黎，天下必大乱，丈夫不死，当立大功，岂可但为王鲁也。乃及无赖少年得数百人，使安祖降之，入高基伯中为群盗。安祖自号将军，使书人张金称聚众河曲，调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。郡县以建德与贼通，喜收其家属，杀之。建德率麾下200人亡归士达。士达自称东海公，以建德为私兵，请之。孙安祖为张金昌所杀，其众尽归建德，兵至10000余人。建德能轻身接物，与士卒均劳役，由是人征附之，为之至死。自是所在群盗风起，不可生数，徒众多者至10000余人，攻陷成邑。甲子，敕都尉英阳与郡县相知追捕，随获斩绝，然莫能禁止。八年春正月， 地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，使其弟觉度舍将羸弱万余口居于会宁，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凡，命处罗将500骑常从车驾巡幸，赐号和婆那可汗，赏赐甚厚。初，嵩高道士潘旦自言300岁，为帝合炼金丹，帝谓之作嵩阳观，华屋数百间，以童男童女各120人充吉使，卫士三品，常役数千人，所费巨万。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，发石功，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，凡6年，丹不成，帝竭之。但对以无石胆石髓，若得童男女胆髓各3壶6斗，可以代之。帝怒，所以捉郡斩之。且死，遇人曰：“此乃天子无福，指我兵解时至，我应生范摩天云。”四方兵皆及捉郡，帝征河水令与至，问曰：“高黎之众不能当我一郡，今朕以此众伐之，卿以为克否？”对曰：“伐之可克，然臣妾有愚见，不愿陛下亲行。”帝作色曰：“朕今总兵至此，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也？”对曰：“战而未克，俱损威灵。若车驾留此，命猛将竞卒，只受方略，背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克之必矣。事机在速，缓则无功。”帝不悦，曰：“汝既但行，自可留此。”有上方属监事耿寻上书切谏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，何愁苦救得免。壬午，召左12军出漏方、长岑、明海、盖马、建安、南苏、辽东、玄图、扶余、朝鲜、卧居、乐浪等道，又12军出年提、韩孜、浑弥、临屯、后城、低西、踏顿、肃慎、碣石、东夷、代方、襄平等道，洛邑隐图，总集平壤，凡113万3800人，号200万，其溃运者备之，宜设于南桑干水上，垒上地于林朔宫南，即马祖于蓟城北。帝亲授节度，每军大将、亚将各1人，计兵40队，对100人，10队为团，不足80队，分为4团。团各有偏将1人，其铠胄、缨服、旗幡每团1色，受降使者1人，承诏卫府，不受大将节制，其辎重散兵等亦为4团，使部族挟之而行，禁止立营，皆有次序仪法。癸未，第1军发，日遣1军，相去40里，连营渐进，终40日，发乃进，首尾相继，鼓角相闻， 旌旗梗960里，御营内和12卫、3台、5省、9寺，分立内外前后左右6军。次后发，又亘80里。晋古出师之盛，未之有也。贾臣内史令袁寿薨。2月壬戌，关德王熊薨。北平乡侯段文镇为兵部尚书，上表以为帝宠待突厥太后，处之塞内，资以兵食，戎狄之性，无亲而贪，翌日必为国患。以食欲浅，令出塞外，然后明设封后，援边镇防，勿令严重，此万岁之长策也。兵曹郎胡思政春之孙也，以气干名务为帝所宠任，是专掌兵事。文镇之政显薄，不可委以机要，屡言于帝，帝不从。即征高丽，以文镇为左后卫大将军，出南苏道。文镇于道中疾堵，上表曰：“妾见辽东小丑未服言行，远将6师，亲劳万乘，但夷狄多诈，身须防你，口陈降款，无疑拒受。水老方将，不可焉迟，唯愿严乐诸君兴迟速发，水陆俱前，出其不意，则平壤孤城是可拔也。若倾其本根，于城自克，如不时定，托御丘林，身为坚阻，兵粮既竭，强敌在前，莫何出后，迟疑不决，非上策也。”3月辛卯，文镇卒，帝甚惜之。癸巳，上使御师进至辽水，众军总会，临水为大阵，高丽兵阻水拒守，随兵不得济。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：“丈夫性命自有所在，岂能然爱酒恶，刮地喷鼻，至黄不拆而卧死儿女手中乎？”乃自请为前锋，谓其三子曰：“吾贺国恩，今为死日，我得良杀，汝当富贵。”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3道于辽水西岸，继承引桥取东岸，桥短不及岸丈余，高丽兵大至，随兵骁勇者整覆水接战，高丽兵乘高击之，随兵不得登岸，死者甚众。麦铁杖越登岸，与虎贲郎将钱世雄、孟叉等皆战死，乃敛兵引桥复救西岸。诏赠铁杖速攻，使其子孟才袭爵，次子仲才继才，并拜正义大夫。更命少府监何愁接桥，2日而成，诸军相次继进，大战于东岸，高丽兵大败，死者万计，诸军乘胜进为辽东城，即汉之襄平城也。车驾渡辽，引何萨挪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射弹之， 因下诏赦天下，命刑部尚书魏文生、尚书右丞刘世龙辅辽左之民给赋十年，建制郡县以相统摄。下五月壬午，纳言杨达薨。诸将之东夏也，帝亲诫之曰：今者吊民伐罪，非为功名。诸将或不识朕意，与清兵演习，孤军独斗，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，非大军刑法。公等进军，当分为三道，有所攻击，彼三道相知，无得清军独进，以致失亡。又凡军事禁止，皆须奏文代报，无得专擅。辽东朔出战不利，乃应城固守，帝命诸军攻之。又斥诸将高黎若降，以及抚纳，不得纵兵。辽东城将陷，城中人折言请降，诸将奉旨不敢复击，先令持奏，必报至，城中守御亦备，随出拒战。如此再三，帝终不悟，继而城久不下。六月己未，帝幸辽东城南，观其城池形势，因召诸将诘责之曰：公等自以官高，又是家世，欲以暗诺待我爷，在都之日，公等皆不愿我来，恐见并败耳。我今来此，正欲观公等所为，斩公备耳。公今未死，莫肯尽力，为我不能杀公爷。诸将嫌战具失色，帝因留城西数里，欲六合城、高黎诸城各坚守不下。又亦为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逐卢数百里，浮海先进，入自沛水，去平壤六十里，与高黎相遇，进击大破之。护儿欲乘胜驱其城，副总管周法上指之，请赐诸军制俱进，护儿不听，减精甲四万，直造城下。高黎伏兵于罗锅内空寺中，出兵与护儿战而委败，护儿逐之入城，纵兵伏掠，无复不武。伏兵发，护儿大败，仅而获免，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。高黎追至船所，周法上整阵待之，高黎乃退。护儿引兵还屯海浦，不敢复留应接诸军。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，右翼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，左骁卫大将军荆元衡出辽东道，右翼卫将军薛世雄出卧居道，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土道，右御卫将军张锦出襄平道，右武后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，涿郡太守简教左武卫将军崔鸿生出遂城道，简教右御卫虎贲郎将魏文生出曾地道，皆会于鸭绿水西。数等兵自卢河怀远二镇，人马皆集百日粮，又集铠甲、枪槊、 并衣资容具火木，人别三担以上，众莫能生至。下令军中士卒有一器米粟者斩，军士皆于木下掘坑埋之。才行及中路，粮已将尽。高礼遣大臣以知文德一齐营诈降，时欲观虚实。于仲文先奉密旨，若遇高原及文德来者，必擒之。仲文将执之。尚书右丞刘世龙为卫府使，故止之。仲文遂听文德还，继而悔之，遣人代文德曰：“更欲有言，可复来。”文德不顾，即压路水而去。仲文与树等既失文德，内不自安，树以粮尽欲还。仲文亦以精锐追文德，可以有功。树固止。仲文怒曰：“将军长十万之众，不能破小贼，何言以见地？且仲文此行固之无功，何则？古之良将能成功者，军中之事绝在一人，今人各有心，何以胜敌？”时帝以仲文有计划，令诸军资秉节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树等不得已而从之，与诸将渡水追文德。文德见树军事有饥色，故欲疲之，每战折走。树一日之中七战皆捷，既是骤胜，又逼群邑，于是遂进，东济撒水，取平壤城30里，阴山为营。文德复遣使诈降，请于树曰：“若悬师者，当奉高原朝行在所。”树见士卒疲弊，不可复战，有平壤城险固，夺难猝拔，遂因其诈而还。树等为方阵而行，高黎四面抄击，树等且战且行。秋七月壬寅，至撒水，军半计。高黎自后击其后军，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。于是诸军俱溃，不可禁止，将士奔还，一日一夜至鸭绿水，行450里。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，击高黎，却之。来护儿闻树等败，亦引还，为魏文生一军独权。初，九军渡辽，凡305000，即还至辽东城，为2700人，资储器械巨万计，尸亡荡尽。帝大怒，所系数等，癸卯引还。初，百济王章遣使请讨高黎，帝使之产高黎动静，章内与高黎前通，随军将出。章使其臣国志谋来请师期，帝大悦，后加赏赐，遣尚书起步郎袭律100骑，告以期会。即随军渡辽，百济以严兵敬上，声言助随，十尺两端。是行也，围于辽水西，把高黎5利罗，至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。八月， 赤运黎阳、洛阳、洛口、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，使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。九月庚寅，车驾至东都。冬十月甲寅，工部尚书宇文恺卒。十一月己卯，以宗女为华容公主，嫁高昌。宇文述素有宠于帝，且其子世吉赏帝女南阳公主，故帝不忍诛。甲申，与余仲文等解除名为民，斩刘世龙以谢天下。洒水之败，高黎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，世雄奋击破之，由是独得免官。以魏文生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诸将皆委罪于余仲文。帝既视诸将，独系仲文。仲文忧惠，发病困笃，乃出之，卒于家。是岁大旱，邑山东尤甚。张衡既放废，帝每令亲人搀衡所为，帝还自辽东。衡妾告衡愿望，善傍朝政，诏赐进于家。衡临死大言：我为人做何等事，而望久活？奸行者色耳，促令杀之。